全新一期健康解码第四期已经出版咗啦。今期主要系讲解因为尿酸过多引致嘅痛风问题，同埋了解一下湿疹嘅成因。随书会有240蚊现金券，同埋会附送价值198蚊嘅痛清添，记得唔好错过啦。 多谢大家又是大飞看天下了。咁讲慢慢周，咁华为咁有啲 view 啦。咁有啲人呢就话好多留言啦，哎呀好耐冇试过咁刺激啦，咁40000 view 啊咁刺激，咁好多留言，咁个个闹我啦，共九啊五毛啊，啊华为真係有咁巴闭，你识唔识啊？五 G 就係为咗互联网快啲，咁呼呼啲网友。第一，有个人问乜我老母系嘛，佢未继续讲啊，网上游云做咗节目，我唔会驳你噶，因为我习惯咗啊，即系我三哥嘅名言，闹唔紧要，最紧要嚟睇咯。第二，我系咪一个货车佬，系你哋自己歧视人啫。我系咪一个冇读书嘅人，唔代表我嘅分析唔啱。有阵时咧，你可以讲件事，即系我有两个网友啦，佢留咗好大段嘅文字，即系佢话俾你听，嗱件事系咁样咁样咁样，你可以睇啲乜乜乜，咁我真系好多谢佢。其实咧，即使我系错又如何咧？有啲人话嗱，我乜你啊，你唔好当做节目啊，啊到时讲错咗话当做节目啊，做节目都系我手写我心，我讲我自己相信嘅嘢，有乜问题？做唔做节目都系我讲我自己嘅嘢啫嘛。你哋系咪你哋嘅人？讲你哋自己嗱，我有名有姓摆出嚟，有台有地址。你哋觉得我唔啱嘅，啊死全家嘅，咁你咪嚟咯。你又唔嚟留言，咁都多谢你啦，炒热气氛。另外有啲话我哋啲卡佬冇用，我又唔觉得你比我叻咯，系咪啊？系嘛？咁啊，另外有啲人就讲话五 G 系快啲啫，啊唔系嗰回事。如果华为有咁嘅技术，啊美国佬我就唔信全世界冇，咁你咪提出咯。其实而家华为嘅五 G 嗰个技术，点解西方国家澳纽同埋美国佬做咁多相应嘅措施，系咪真系威胁到佢哋？有啲人话网速快啲，咁其实万物联网呢个概念喺大陆小米同华为已经争执咗年几噶啦。边个有5G 技术，就即系有个制式，即系等于 iPhone 呢个插头。嗱，讲认真，你买任何嘢，你就要呢个插头，即系等于 iPhone 嘅 ISO， 即系佢嗰个 ISO 啊，即系佢嗰个制式，你就用我。咁你话如果你能够卖出外国，而呢个个个跟你嘅制式，你就将来就有话语权。华为一件咁嘅事，系咪啊？因为全部世界都用云端噶啦，吓嘅技术。只不过话华为真系有啲人就留言啦，吓就讲，佢嗰啲嘢啊，唔系喺日本仔帮佢搞，日本仔帮佢搞又点啫？佢真系请嗰对日本 team 喺日本度做研究，有乜问题啊 ？iPhone 都大陆做噶。是咪？人哋话哎呀，佢买咗摩托罗拉呀，咁摩托罗拉执笠，咁嗰啲人佢买咗佢嘅嗰个技术，跟住佢再加佢嘅嘢，佢申请咗专利就係佢㗎啦。係咪呀？乜你而家你做任何生意，你做厨房，喂个厨房你发明㗎？哎呀，我做豆木㗎，喂老班㗎喎、哦。即係呢，为咗闹一个人呢，咁样嚟闹呢，真係冇意思。是咪啊？最紧要我讲嘅有冇道理啫？嗱，我而家讲翻慢慢周，咁咧就屋企啊，俾人哋搞啦。其实装修紧嗰间屋企啫，咁啊应该就冇乜嘢唔见。 咁有啲人就话而家咧就佢就嚟被自杀噶啦，佢亦都会好快咧就啊中国咧就好多人咧啊，即系话习近平咧就会想办法嗰几抄啊佢啲资料嗰样嘢，我即系呢啲咧就真系，唉，即系唔好睇一件事咁简单咯，啲嘢唔会摆屋企咯，系咪啊？唔会摆屋企嗰部电脑咯，吓而家咩科技啊？真噶，咁而家佢寻日申请保释，今日仲继续嘅，即系今日我同你讲星期二，但系美国时间就未到。咁我讲啦，慢慢周佢会真系会被保释嘅。而美国系落咗通缉令有呢件事，但系实际咧申请到而家我做节目呢刻都未申有出申请引渡令，引渡佢翻去美国嘅。咁咧所有嘅疑点归于美国，佢仲系一个疑犯。咁如果呢坛官司打十年八年，咁呢个人混咗混十年八年，到时候证据证人或者有啲偏差嘅话，加拿大都未必承受得到呢个风险。所以点样唔放佢，我真係睇唔到。咁讲一讲啦，即係当引述一啲嘢啦，佢放与唔放，咁好快知道啦，揭晓。咁佢有病，号称啊，佢而家佢就攞佢嘅病同佢同家人团聚，就嚟申请保释嘅，就佢有甲亢，即系甲状腺，咁开咗刀，系喺证明咗佢一年开咗刀噶啦。咁亦都佢有睡眠窒息症，又开咗另外两次刀。咁我因为我曾经有睡眠窒息症，打鼻鼾，呼吸唔到，系会死嘅。咁正常人嚟讲咧，唔能够减肥或者呢啲鼻骨啊，或者呢啲腮骨咧，喉咙咧嘅肌肉咧。肿胀咧，令到个人咧喺瞓觉嘅时候咧就会窒息嘅，所以突然间突然间停咗，会死人嘅。咁呢个病咧，一般人即系好似我哋咧，就要买个睡眠嘅呼吸机，即系氧气机咧，带住嚟瞓觉，等你个人充分嘅氧气，冇咁容易瞌眼瞓，亦都冇咁容易疲倦，同埋会帮助有啲记性添。凡系睡眠窒息症嘅人咧。就一定是咁嘅，冇记性，大鼻寒，好攰，容易眼瞓黑眼瞓，呢个系一个病征嚟嘅吓，所以好多司机啊、肥胖嗰啲真系小心啲咯吓，即系交通意外好多时候都系咪咁样，咁啊要戴呼吸机，咁有啲人想唔做嘅就将佢消肿呢啲位鼻骨。咁呢位女士呢，因为做咗两次手术，另外额外做多两次手术，咁令到佢食流质食物。同埋长期嘅血压高，咁咧就咪身体状况，咁而甲亢，即系扁桃腺呢啲啦，甲亢啦，应该系扁桃腺嘅甲亢啦，应该好多时候咧，香港咧公立医院咧就饮一种叫癫啊，用癫癫水，好多女人咧更年期过就有噶啦，咁佢主要系46岁未有更年期嘅，饮癫水，咁就一系开刀割咗佢，咁咧佢就割咗。第二咧就佢老公咧攞旅游签证去加拿大。但系个女咧就喺加拿大读书，咁佢咧就用两个物业，再加100万嘅加拿大纸，就申请保释，咁合共咧就7000几万啦，至8000万港纸啦。佢用2017年嘅评估，咁再加另外两个条件，即系佢系冇潜逃嘅，佢可以出咗嚟，跟住喺屋企个女咧就打算去读书，咁佢曾經係加拿大人，佢係冇加拿大護照，因為佢有加拿大嘅工作證啊、居住證啊、醫保樣樣都有，但佢係冇加拿大護照。護照一間講啦。咁咧佢咧就自動揾兩個機構，其實而家唔俾佢保釋都係因為呢兩個機構嘅啫。第一個就係佢揾咗一啲叫做保安嘅人，咁咧就10几人就走去咧就將佢看住。佢揾咗保安公司、保全公司咧，就看住佢。咁而呢一间公司咧，系从未试过呢啲咁嘅工作嘅，即系看住个人啊，即系看住个疑犯，未试过。咁我又唔明点解要揾间新公司？呢个唔知啊。资料系咁睇。第二，亦都系质疑最大嘅，就系佢揾咗间公司咧，就做电子锁嘅，即系电子手扣啊、脚镣呢啲。咁咧就话咧，佢揾呢一间就去监控佢，有埋 GPS 嘅公司。咁而呢间 GPS 公唔系呢间咁嘅电子公司咧，电子锁嘅公司咧， 佢咧就曾经有500个案例，就系、是、监控呢啲咁嘅人，其中有370几件啦，应该就系、是、咧个人咧系走完晒司法程序，完成咗噶啦。而家仲有120几单咧，系仲系用紧呢个方式咧，系保释候审嘅，喺加拿大就系呢间公司。咁佢唯一出咗一件事，就是、曾经有一个犯人绑咗啲电子锁走甩咗，到而家都未揾得翻。而控方咧就揸住呢一点就话，其实唔安全。第二，而家呢位小公主、大公主啦，吓佢嘅人脉喺加拿大，佢嘅财力、佢嘅人脉，佢哋相信咧，佢系会好容易咁离开加拿大嘅。其实就系质疑你呢两点，唔系质疑佢有病，因为佢有病唔系而家有病，系之前真系就喺加拿大做咗手术啦，有晒记录嘅，唔系而家好似突然间我有病啊乜乜，咁唔系咁样。咁而佢咧就放弃咗加拿大同香港，投奔中国怀抱，一世人可能最爱国就而家啦。咁啊，最想做中国人就系而家呢个孟晚舟。咁而家中国咧吓、啊、由星期六开始，由12月1号出咗事，咁啊星期六就8号开始，有一个礼拜冷静咗嚟，8号开始就正式同加拿大开火。咁我留翻下一节讲啦，先讲埋孟晚舟呢度。咁孟晚舟而家申请保释，咁咧就控辩双方啦，咁啊各出嚟打啦。我都系预计孟晚舟佢会喺好短期。佢系会放出嚟，有啲人话你估错，你要接台有个人啦，估错有几期啫，吓、啊、估错要接台，如果我估啱咗，你咪走上嚟自杀咧？讲呢啲嘢有乜搞错啊？我哋做评论或者我哋讲一件事实，系我都话啦，你听我讲，我冇话我一定啱，但系我系用一个人嘅处事方法去了解一件事。然后我觉得人你点样都走唔出你嘅性格，性格决定命运。喺一件事，喺一个机构，好自然，因为你 A 佢就会 B 跟住你做 C， 你就睇下我讲得中唔中。二，佢嗰间屋俾人搜掠，嗰日冇拉到人，我亦都唔觉得有几奇，亦都唔觉得喺间屋里面有嘢。咁有啲人话共产党一定到时呢，如果真係放出呢就杀人灭口，我亦都唔会觉得佢会杀人灭口。留返下次讲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嘅烦恼，搵啱一隻洗头水係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